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鞋，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樊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今天呢，咱们继续要说说这个所谓的陆港矛盾啊。当然也有人说，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陆港矛盾。那等一会儿呢，我们要具体来分析分析，主要是为什么要谈到这个话题呢？可能大家也都清楚一个政策改变的消息，就是深圳居民过去呢，你是可以申请这个 1000多行， 就你想什么时候来香港都成。 对。 但是现在呢，不行了，1周1行，一个礼拜只能来一次，每一次你来可以 待 7天。所以呢，他们就觉得这个应该是对打击水货客可能是有一些的帮助。我觉得你真的是要打击水货客的话，不是说现在水货客他都成一个集团了吗？ 对。 那他们有一个数据统计，就现在还搞不清楚到底是水货客是内地人为主还是香港人为主。我看到好多不同的版本，看到有人说是香港人是60%，大陆人是40%，也有人说是对半分，所以现在就是搞不清楚。总之呢，就是说干这个水货客的水货生意的，你肯定是两地一起在所谓的配合。那如果这边他把内地的你要从事这个活动的成本他给他提高之后呢，那可能有人做生意非常精明，他就让香港人多干一些活，他生意可能也能做起来。或者说我都想到了，你说你雇一个人他一个礼拜只能来一次，那我就雇7个人呗，可能让他每个人赚的钱少，但是水货活动我是觉得不会这么减少。 对，其实香港人确实占了挺多数的。我看到大公报引用的深圳海关发布的一个最新数据说，过去4年深圳的海关一共截获的职业水货客有3.3万人是香港人，而在这个被定罪的163宗走私案中，香港人犯的案是高达80%。所以说其实你看香港人占了很大的一个成分，而且在这个1000多行宣布取消之后，马上就有人在 Facebook 上，也就脸书上，发表了这种公开的招聘启事。是这么说的，说日薪600，日日开工，然后就是水货客，然后一天最少跑2趟，然后你就可以赚到600块。那你看其实这个就明显是针对香港人来招的。 对啊。 所以都说了这个水货客是一个集团，所以你只限制1000多行可能是没有办法根治水货客的这个现象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水货客这件事本身这个行为在香港是合法的，因为香港本身就是自由港，它是不限制外来人口买东西带出境的。只是这个东西到了内地之后，如果你私自在香港买的东西在内地私自出售，这是违法的。其实它只触犯了内地的法律，所以香港这方面其实是很被动的，它也没有办法来主动配合内地。 所以他们就猜测哈，说哎，为什么之前一直吵吵嚷嚷，很多时的这个要改政策没改好，但是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突然之间放出风声，说礼拜一会进行正式的宣布。然后昨天也确实看到香港特首梁振英呢，他出来见记者，那他当然这个话讲的也很漂亮，而且呢我感觉也是顾及了多地政府的这个感受哈，他就说要感谢中央政府的理解，因为确实香港的接受能力有限，那主要呢是觉得水货客是干扰了香港居民的自己正常的这个生活。那也当然你这个离不开广东政府的这个配合，所以他也要谢谢省政府，谢谢市政府。所以呢这些话讲出来之后呢，大家会觉得是顺理成章，可是呢有人又会觉得，你看这个时候推出来，其实中央是觉得吧，应该是可以让他的名望给他扭转扭转，因为这确实也是回应了社会大众的一个诉求嘛。那可能在名望方面他可以加点分，但是呢据说之前为什么一直弄不下来，我也是道听途说的，他们就说深圳市政府不是很答应，因为深圳这个户口你想 多好啊，全国这么多城市是吧，就深圳一个地方他可以随时来香港，他们会觉得这是对他们来说可以吸引人才，对，是一种福利、 嗯、 所以呢他们深圳市政府似乎就不太愿意给改。好，既然现在已经这个民已成舟，所以呢我们也要再看看接下来之后他会不会真的对他原来的初衷说打击水货活动它是有实质性的这个效果的、 嗯、 那又接着说对游客的这个打击它会不会也会带来一些更加负面的影响，会觉得你这个地方怎么这么不欢迎我，从前我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现在你非得限制我，是吧？ 说有一句话说是香港只欢迎内地的钱不欢迎内地的人， 哎呀这个说来哈又是心酸，觉得两地民众的这个感情哈伤痕已经造成，你怎么样去修补它。那我们在今天多跟几个朋友聊吧，首先呢我们要把中流青年请到现场来，也是在网络上在微博上非常火的一个视频人了，我都觉得现在他的身份有点像 Steven。 你好。 哎，你好你好。 好，这个说到这个一千多行的这么一个政策哈，你怎么感觉就现在修改了之后，有人觉得这个是不是可以给特首的民望他有一个立竿见影的这么一个效果，回应了大家的诉求。也有人说你这不是向恶势力低头吗，是吧，之前那么多暴民他们在街上骚扰那些无辜的大陆游客，你这下听他们的了，那不是屈服这种恶势力了吗，你怎么认为？ 我是觉得很奇怪了，因为特首梁振英在今年三月份在公开场合说过一次，说这个一千多行这个政策基本上是没有调整空间了。 嗯， 我们要习惯一下如何正确的迎接接待游客啊，要发扬好客精神之类的。然后上礼拜就说啊，其实我们去年的时候已经开始跟大陆政有关当局的商讨，怎么减少水货，怎么样收紧一千多行这个政策。那我想三月份。这四月份就打倒了，三月份的自己，这个打倒的速度也太快了。 嗯嗯， 至于你说这个民望的变化，事实上来说，如果我大家都应该清楚一样东西，就是梁振英其实他不是很介意自己的民望。 嗯、 哎，有可能，我不会说完全 民望是浮云。嗯， 那这句话是 曾荫权说的。 曾荫权说，但是我觉得对于梁振英来说，他是更加如此。 嗯 从其他的政策来说，那这个就不展开说。但是我相信民望可能会有个位数的升幅，但是主因应该不是在他争挽救他的民望，他也真的不介意。 好，知道你的意思了。要不然我们再跟几个深圳的朋友来聊一聊，听听他们有一种什么样的观感，因为毕竟可能直接对他们有影响。好，马上来听到这是冯先生的看法。冯先生你好。 你好。 你怎么看就是现在改成了一周一行，对你的生活有影响吗？ 实际上对我生活影响不大，因为我本身的话要去香港买东西也都是放在周末，平时的话不可能每天去，也不可能一天去多次。但是我有朋友，然后他线下的话他下班之后可能会去香港做一些代购的业务，然后他可能这个新政对他会有一点影响，因为他主要是为那个淘宝店然后供货的。那现在他因为旧的签注还没有到期，他可以再多次的去香港往返然后买东西，但是可能新政之后嘛，他去香港的次数就有限了，这样的话可能对他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小业务可能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所以总的来说你对这个政策你是没有特别的赞成或者反对的一个态度，中立的。 没有，我是觉得有总比没有强，但是有两点我不是很满意。第一个就是说他这个新的政策只是限制深圳户籍居民赴港次数，那对打击这个水客尤其是香港籍水客的话可能没有一定的效果，反而可能会让这个水货的走私可能会更加的多。第二个就是说他这个次数限制有一点，因为现在是一周一次嘛，如果你这周不去了，那这一次机会就相当于损失掉了。我觉得倒不如就是给52次机会，然后他喜欢一天用完，他喜欢一个月用完都可以，反正是他自己安排，而不要这样太比较硬性的这样的规定。 好，谢谢你的意见，谢谢冯先生，冯先生再见。 好。 今天呢我们多开放几位听众的电话哈，紧接着是同样是在深圳的王先生，看看这个政策对他又有什么样的影响。王先生你好，你同不同意这个一千多行改成一周一行？ 这个政策整体上还是挺支持的。 为什么？ 因为在时间上的安排也不允许一周去特别多次，然后我们消费者的购买力也有限，所以这个政策并不会造成我们在心理上的一些落差。 嗯嗯嗯，但是有的朋友他们可能会有这么一种印象，说你看这个政策慢慢的收紧，似乎觉得不太欢迎我们去香港旅游、香港消费了。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吗？就是说这样的政策会不会就影响你来香港消费或者玩的这个意欲？ 不会不会，因为平时比如节假日我们去香港那个过关已经够挤了，如果有这个政策，可能代购行业的一些水货客它更加少，我们这个进出会更加畅通一些，我们高兴还来不及 了。这个还高兴呢，觉得可能整个城市它没那么挤了，反倒愿意来了。 是。 好，谢谢，谢谢你，谢谢王先生，王先生再见。 再见。 哎，我们还有一位听众，他也是住在深圳的，我们来听听看他的这个意见又是怎么样。张小姐你好。 啊，你好。 哎，张小姐来说一说你对这个政策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其实昨天刚说到这个政策的时候，我就在网上跟我们的小伙伴在一起聊天。对我家人和我身边有深户的朋友们来说，我们普遍还是支持这个新政策的。觉得对我们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 你平常多久来一次香港啊？ 平常的话，如果是只是自己和家人我们去购物的话，还有一些探亲访友，基本上也就是一个月两三次这个频率。但是很多情况下都是内地的一些家人呐、或者朋友啊、同学啊，让我们去买东西。 哎，现在可能你有个理由拒绝他们了，去香港不方便了。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反而是一件好事情。可能我觉得这个政策出来主要是为了打击一些水货客吧，但是我跟我的朋友们，我们都觉得可能作用不会特别大。 好，谢谢，谢谢张小姐的意见，感谢你，再见。 谢谢，拜拜。 好，我们再跟 Steven 来聊一下。刚才我们听了几个听众的这个意见哈，我们明显的感觉到，如果你是在做水货生意的，那当然影响很大。但是你如果只是一般的、正常的来这儿旅游、观光或者购物的话，那完全没有任何影响，甚至觉得很欢迎。你也帮我们减少了一些人数，感觉我们逛起来也会比较的舒服一些哈。你在微博上有没有就是遇到一些不理解这个政策修改的朋友？因为我是看网上媒体的这个发布的消息，里面下面有很多的这跟帖评论嘛，有的人就觉得那干脆要真的平等，你以后香港人来大陆你也给我限制一个礼拜只能来一次。但是这个讲起来有一点觉得无理取闹的感觉哈，但是可能很多的民众还是有这么一种比较恼火的情绪。对，这个你觉得怎么办，怎么处理？ 这个说真的，如果限制香港游客回大陆的话，我也是很支持的。你要明白，我们这个1000多行对于香港的一个很重大的影响。刚才其实我很诧异，因为我本来我是打算说听听就是深圳朋友跟我们怎么样抱怨、怎么样怨气，结果不是。结果他们也支持这个政策。 对，很开心的其实。 我是很。很惊讶的，因为我承认我是误判了这个我的错误。但是我就是其实这个1000多行造成性的就是香港陆港矛盾升温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不管是香港还是大陆的执法部门，它究竟有没有好好执法，这是一个问题。当然就因为主要说所谓水货是什么，走私嘛，偷税漏税嘛，是不是？那这个是那偷税漏税谁来抓人，那肯定是海关嘛。在港务执法会他一直在抓人，然后大陆也在抓人，但是很明显，这个核心就是在于，它就是在于内香港跟内地的关税差嘛。然后可能加上这个货品的质量问题，这样，那这些问题就完全不是海关能处理。 对，这其实是一个经济问题， 就是更高层次的问题。那这个大背景放在这里的话呢，你这1000多行这个政策来促进了这种两地之间把这个货物的交流，但是同时间引申出来很多的界外效应，但这个界外效应，这个政策，这个本身就是除了你看，就像你刚刚说的那样，就是除了这个水货客的卖走私集团自己有很大的得益之外，无论是香港的普通民众，还是说是大陆的普通游客，其实他们都没有多大的好处。 巨大的好处都给那些犯法分子给占据了。所以说微博上的话，我自己是没有收到过任何的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个比较负面看法。当然也因为我这个圈子问题，我比较难看到那种负面的看法。 嗯嗯，好，我们这一节先聊到这里哈。当然了，现在这个政策因为它还没有立即执行，因为你原来的是属于这个1000多行的这个签注的话，你还可以使用，只是你不能再申请新的了。那可能政策实施之后哈，可能会有一些我们想不到的情况出现，那我们只能再静静的观察。但是对于香港的这个旅游方面的这个影响，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好好的去聊一聊，因为毕竟说到这个形象的问题，很多人选择旅游目的地，他并不会非常理性的这么考虑，就觉得那个地方好玩好看，而且那儿的人好，我就去了。可是现在你如果是按照这几个标准的话，你似乎觉得香港它越来越处在合格分以下了。那香港的旅游界人士到底应该怎么样去修补啊？我们等一会儿第二节回来再聊聊这个。三立华新闻稍后见。好，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这儿呢拿到一份数据，就是今年复活节和清明节的假期呢，返港的内地旅客下跌了14%，非内地旅客呢也下跌了6.6%，整体呢跌幅呢是12.4%，这也是5年来第一次录得来香港的这个旅客的跌幅。那当然很多的原因，就说首当其冲呢肯定就是反水货客，还有什么汇率的元素啊，也有包括内地打击贪腐的原因啊，因为他们举了个例子说，你看澳门可没有什么反水货客的或行动吧，但是他们也是有出现内地旅客3.5%的跌幅。我觉得这个也好理解，因为很多澳门是先来了香港才去澳门，你香港跌了，澳门顺势一定也会跌的嘛。还有一个原因，我是觉得现在出国游、出境游越来越容易 和方便， 我有很多的选择，比如说我可以选择去新马泰， 嗯， 我选择去 日本、 韩国，我都不见得非得要来香港购物，包括他们直接飞欧美，如果真的是要购物的话，甚至买回来东西更好、更便宜，是吧？ 对呀。 所以呢，就是香港旅游界它可能真的是要面临一次寒冬的到来。那当然这些都是我们的揣测哈，从这些媒体上获得的一些只言片语的这个信息。那当然业界的人是不是这么想的，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位内地旅游界的资深人士，他呢是一位旅游的销售顾问，他们专营就是港澳游，来听听他们接触的内地游客到底是怎么想的。高经理你好。 你好， 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那刚才其实我们也是分析到了，现在内地游客似乎不太愿意来港澳旅游，那你们接触的案例来说，是不是真的是这样一种情况？他们如果不愿意来的话，原因是什么？ 其实相对像您刚才说的那种反水客的，相对我们这边游客因为这种原因不去香港的人数不是很多 啊。 嗯， 因为他们还是很了解，因为而且他们去的地方包括都是在铜锣湾那块，铜锣湾还有尖沙咀一带。 嗯， 他们也不会去像屯门那种就是比较集中的那种地方，而且他们大多数还是以带孩子去个迪士尼海洋公园为主，然后购物呢还是次要的。 哦， 所以说对我们这边影响呢， 嗯， 也不是说特别的大。 嗯嗯，那你们自己的统计哈，有没有一个也是来报名港澳的下滑的这么一个现象？ 啊，有，还相对来说还是要比之前没有这些事情的时候有所下滑，但不是很严重还。 啊，大概下降了多少呢？ 10%-20%左右吧。 嗯，所以他们不愿意来的这个原因，是不是像刚才我们说的，有更多的选择去周边的一些，新马泰啊、日韩啊，也更加方便？ 对对对。还有就是有一部分原因也是通过这种微信相互传播嘛，因为之前微信上会有很多那种视频嘛，包括有动手的或者说是什么思考自动症，还有之前一个男子出来说一些不好的话吧。 嗯嗯， 然后但是真正的因为这些原因导致不去的还是少数的，就是一些也是激进分子吧。 嗯， 一般要正常的话，他要真想去香港的话，第一，我不是水罗客，不是为了去那边淘一东西，然后来内地这边去转嫁销售。 嗯， 我是为了旅游去的，所以说相对来说还会好得多。 嗯，但是现在这些游客在去香港之前，会不会跟旅行社这边反复确认是不是香港真的安全？他们会不会担心安全的问题？ 对，现在网络比较发达嘛，他自己也会直接会去查。 嗯， 你哪个点乱，这个地儿大不了我不去。 嗯， 我去那些比较市中心一些的，他不会出现那种事儿。 啊，就是你们会告诉他们，其实他的地方没事儿，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才有这种情况，是吧？ 对对对对对。 那就是如果这个人数持续的下滑的话，对你们从事这一行的在内地的旅行社有没有一些大的打击呢？ 嗯，肯定是有影响的，影响很大。但是大多数还是通过我们这边跟客人那边的沟通，还让客人就是放平心态，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 嗯嗯。 只是有一些还是一些激进分子嘛，也不是说全部的香港人都反对大陆游客， 啊、 哦，只是少部分的。 嗯，那如果从你们在内地从业的这个角度哈，你们会不会希望香港业界、嗯、或者香港政府他们能够出台什么具体的措施来挽回游客的信心？ 这个我觉得还是就是怎么说呢，放宽一些政策吧，对这些激进分子有。就加以控制吧， 嗯嗯嗯， 我反正具体怎么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嗯，最主要的还是要确保安全， 对， 是吧？ 对对，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平安去，平安回来嘛。 嗯，因为我知道你们好像做这个港澳游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那在这期间是不是说从这个去年的战中开始，然后这个人数就开始有明显的下滑呢？ 对对对对对， 嗯 嗯。 那这种势头是没有，现在还没有一个好转回升的势头，是吧？ 嗯，已经在有好转了，但不是特别明显。 啊、哦， 反正因为前期春节那会儿吧，比较严重嘛，因为春节的收客，我们收客量就明显的下降。平常像春节的话，收客都是很多很多的，然后春节相比去年而言的话，至少下降了40%左右，40%以上。过了春节之后会好一个，因为明显的价格也有所下滑嘛。 嗯 嗯， 价格下来，客人还是愿意去的。 嗯，哎，我还想问哈，就是报名参加港澳团的这些人群，以什么人群为主？报团的， 你要说像如果要是跟团游的话，还是以第一次去为主，因为第一次很多人还是选择去团队旅游。 嗯， 然后一般就是中老年人为多，然后一般有孩子、有儿童的，一般都是选择自由行。 哦，明白了，就是中老年他们，你们的这个线路会不会就是有一些特色啊，或者就是带他们去看看那些景点购物，还是怎么着？ 也不是，因为我们这边做的团呢，全是相对于品质一些，自荐呢也不会是有那种强制购物什么的，纯客人自愿。然后香港一些著名的景点也都会去， 嗯， 然后包括什么迪士尼啦、海洋公园啦，这些都会有。 嗯嗯。 但是根据您的了解，这些客人在香港以后，现在他们的消费的这种热情，或者说他们总的消费额，会不会跟以前相比还是有所差别的？ 对，因为现在客人去当地买什么东西，他也会去查，比如说去香港什么东西便宜，什么东西适合买，他之前也会做好打算，做好计划。 嗯。 然后到香港之后，他还是比较理智性的购物， 嗯， 然后也不会那种盲目的去买一些东西。 嗯嗯。好嘞，谢谢您，谢谢高经理，谢谢你的分享，谢谢你，再见。 嗯嗯嗯，好嘞，拜拜。 好，这个哎，中老年为主。 对，因为可能跟团的大多数还都是中老年。 对，哎呦，我又想起我上个礼拜不是休假嘛，然后跟一些家人聊天。 嗯， 中老年现在旅游经验也越来越丰富，说哎呀，我去过台湾，我去过香港，就是你们香港最不爽，一直逼着我们买东西，不买东西导游还说我们，还不让我们走，他这个太难受了。而且香港又很挤，除了购物好像也没什么东西可看的，所以这个确实给香港的旅游界敲响了警钟。我是觉得现在的旅游者也精明得很， 对， 我有很多的比较，我哪一次不爽了我以后就不来，而且都是口碑营销了，你一个觉得不爽了，你在朋友圈一发，大家都会对你这个地方的印象就不好了，所以呢这个形象要挽回起来还挺难。我是觉得你可能也是香港旅游自己要 要重新规划自己，重新来打磨自己的一个时候。 对，现在内地人对于香港的旅游环境真的会觉得有一定的落差跟以前、以前香港被称为是高素质高文明，然后很多待人接客都非常的像西方那种发达国家一样的水平，但现在反而会觉得你在香港受到的待遇甚至还没有你在内地某些大的城市受到的待遇好。然后在同样的选择情况下，比如说你要去购物，那除了香港你还去日本韩国，现在签证都这么容易，然后日本韩国还有很多很有特色的东西，香港其实说实话你能买到的东西在这个国内也有，无非就是价钱稍微贵一点。如果你来香港还是要被人挤兑，然后受到不公平待遇的话，可能很多人真的就不会选择来香港买东西了。然后包括其实你像我的父母吧，他们就是现在之前的时候还说来香港买东西，后来呢就说香港是不是不太安全呀，然后这个要不我们去别的地方买。然后因为其实买东西真的哪儿都可以买，甚至你在国内机场的免税店都可以。我这次这周末刚好有事情回北京，就碰到几个北京的游客，他们就说他们没在香港买东西，他们的理由就是香港人不欢迎我们买东西啊，我们为什么要买东西。然后我甚至见过旅行团，他们身上那个拿着一个条幅就是说我们只是过路香港，我们不买东西。 这个哎，也有点过，其实说实话哈。但是你说对于旅游界来说，他是不是应该要时时刻刻要头上悬着一把剑，觉得我们哪儿没做好，你整个城市哪儿没做好，游客他随时随地他都会给你惩罚的。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听听香港旅游业议会的总干事董耀中先生的看法，也是问到有没有具体的措施去挽回就越来越下挫的这么一个形象哈，问问他有什么办法。 我知道我们跟旅游发展局一直在开会，旅游发展局也跟很多不同的界别来研究，好像那个零售啊、餐饮啊、酒店啊、景点啊都在研究看有什么那个特别的优惠的安排可以推出来。我知道他们的目标呢是在五月之前可以推出来，那现在我们知道他们一直在那个把那个所有的资料可以聚合起来，我知道他们可能呢就把那个资料全部搞好了就会马上会发布的。 就是说还是希望能够推出具体的优惠的措施来吸引游客过来购物是吧。 因为其实我们不光是购物了，反正就是我们就希望就是推出一点优惠出来，就是希望最主要的信息就是表示希望给那个带出来就是我们欢迎旅客，哪怕是内地啊其他地方都是，我们香港还是希望游客都是明白我们是一个好客之都，我们希望他们绝大部分人可以了解可以来香港游玩。 但是现在在普通民众之间可能他们对于香港旅游的这个比较负面的形象已经是造成了，就会看到各种各样具体的政策推出来，像深圳的由1000多行改成1周1行，他们就会觉得似乎这个城市并不太欢迎我们，就怎么样从情感上去打动他们，让他们觉得香港真的还是非常好客的。 那第一呢，我知道那个旅游发展局当然在做这个功夫了，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再想强调，我想中央政府跟特区政府推出这个把那个1000多行给改到1周1行呢，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希望来香港的旅客可以好好的享受香港旅游。因为我们都受到不少旅客哪怕是内地啊其他地方都觉得香港是很拥挤了，所以他们变成对在香港很多时候呢，他们觉得呢很多地方都去的好像不怎么舒服。那我们现在希望从这个情况之下呢，我希望那个内地朋友了解我们是欢迎他们过来，也希望欢迎他们可以享受一个非常好的香港旅游的环境。 还有一个呢，就是也是我们通过对不同游客的这个访问哈，得出这么一个印象，他们会觉得来香港旅游的这个玩的花样会比较的单一，他们会觉得导游通常就是拉着我们，如果是跟团的话通常就是拉着我们去购物，他这方面让他们印象不是非常好。那我想知道从这个管理者的这个角度有没有可能让他们知道，哎，其实来香港旅游并不是简简单单光是购物这么一样可以选择的。 你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我想在这里呢再三强调，旅客他有选择的，他有选择来香港是玩什么样的行程。假如你是香港，你来香港你购买的是一个购物的行程， 大人旅行社是配从那个购物方面帮你安排的。假如你是那个买那个行程是有游玩的，你可以看那个内容，看怎么样能不能配合你。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每个旅客他有自己的选择，他来香港他要选择哪一种绿的那个旅行团。 嗯， 这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内地的旅行社也是必须要提供给那个内地的那个朋友，他来香港有什么行程，所以这个是很直接，他们也可以从他们的要求，他们可以看见。假如他说我不喜欢在香港购物的这个行程太多的，你可以跟旅行社讲，旅行社必须要答应你，也知道。假如说旅行社提供的资料不正确的，国家旅游局是非常严格执行他们的规例的。 我想从作为您个人的这个角度哈，您有什么特别的推荐吗？就是除了购物的话，其实我们香港还有很多值得大家去深度挖掘游玩的项目。 因为香港呢，坦白讲呢，你假如说来香港呢，很多你可以享受到香港不同的情况的。因为当然我们很多当然主点那个很多景点啊，你可以很多一般旅客都应该享受。可是我觉得好像你假如说是跟旅行团来，当然你有跟旅行团的安排啦。只要是不跟旅行团来，也很多地方你可以去的，好像我们的离岛啊，我们那个每个地方的那个小吃啊，都有一定的吸引力的。 嗯， 所以我希望那个旅客最重要就是他自己了解他要来香港那个参加旅行团的安排怎么样，他如果他自由行来是怎么样。因为不少旅客都从网上知道很多资料，他来香港很多时候他都明白，哦，我来香港假如说我要尝试香港的地道美食，他也可以去。所以变成这个是我觉得内地的朋友现在很成熟，他们也很多也了解清楚的。所以这方面呢，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假如他参加旅行团，他必须要了解旅行团的行程是怎么样。 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看到媒体上香港的很多高官甚至包括特首，他们都在公开场合讲到说香港是欢迎更加具有消费能力的这些游客来香港，最好是过夜的那种游玩。这样的话给普通的这种游客会有这样一种心理暗示，会觉得如果我是一般的消费能力，你们又不欢迎我们，一定是只欢迎有钱的人吗？ No, 我想这个绝对不是。可能特首的意思呢是欢迎旅客来香港过夜，因为一般来讲呢我想你在假如光是在香港一天呢，可能你享受香港的跟那个整体的享受没那么多。可是你假如过夜了之后呢，你会了解更多，因为香港很多夜景都不错。早上你有很多事情，你一大清早你可能了解了香港清早的那个情况也不同。所以我想特首的意思是希望多一点旅客来香港是过夜，来享受多一点香港不同情况的情景。所以这个我希望内地朋友不要误解。我相信咱们特区政府还有香港市民，我们绝大部分还有只有一小撮那些我们觉得应该谴责的人，我们是就绝大部分是欢迎朋友来香港玩的。 好，这个董耀中先生呢相当于是派定心丸了。大家不要担心，尽管是有很少很少的人他们有一些反水货客的行动，也殃及了一些无辜的游客，但是99%的香港人他们都是热情的，都是欢迎大家来玩的。 对，确实，因为我回家的时候有很多的亲戚朋友就纷纷问说香港现在怎么样啊，还能不能去，我就说其实没什么影响的，可能真的是某些媒体把它说得太严重了，但其实现实生活中其实一点影响都没有。而且你去看到那些旅游景点等等的，其实完全没有任何人在反对这个大陆人啊，而且还是很友好啊，然后就专心的为你服务。比如说你去迪士尼乐园海洋公园，我也不是在做广告，是这个真实感受，所以其实没有那么严重的这种敌意吧。 好，这个要如果是说到敌意的话，有一个词儿可能又蹦出来，叫做陆港矛盾。那这个词儿它也是近两年才被提出来，说着说着好像真的有这么回事儿似的。因为你从表面上确实看到了一些零星的冲突，但是有一些的学者他们并不认为，他们会觉得这个陆港矛盾实际上的本质是阶级矛盾。我们等会儿来听听中文大学副教授邱林川的意见。三六外新闻稍后见。You radio, oh, you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现在呢，我们觉得在媒体上哈，通常一些冲突它都是被放大的。其实不管你报道什么， 嗯， 有的时候他们就讲啊，你最好不要信媒体，也不要信专家。就如果你非得选一个的话，你最好还是信专家的话。这当然不要一竿子打死所有的媒体啊，咱们三立化新闻还是有节操的。但是你看完那些画面或者报道之后呢，我是觉得也不要去全信，就是你还是要自己去亲身的体验，你才好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这么一个判断。就是现在说到香港，可能包括什么港独啊这些东西都是被放大的。如果你拿到香港，你好比非常非常小的一颗石子，你可能扔进湖里面，它根本就不会起到什么样的涟漪。 对， 所以呢，大家会说安不安全呀？这个香港人怎么这么爱闹啊？就是相当于其实是把问题这个非常简单化了哈。那我是最近看到一个学生媒体叫《独立时代》，他们就采访了中大的新闻传播学院的邱林川副教授。他呢，我才知道他97年来的香港，原来啊，对，他说是按照那港澳办的记录，他是回国之后第一个拿到来香港学生签证的人，所以他可以说这十几年下来也是亲历了这个所谓陆港矛盾这个词儿他怎么样诞生的，后来被媒体放大，怎么样去在两地民众之间发挥发酵。我们来听听看哈，就是他亲历的这个所谓的陆港矛盾到底经历过一个什么样的演化。我想听你讲陆港矛盾多讲一些哈，因为我也是看了那篇学生媒体对您的采访才知道，原来您是第一个拿到来香港学生签注的那个学生哈。就说您在当年，其实香港社会对于大陆来的同胞可能更加的不友好，您说当时不存在什么， 对 啊，当时又不是什么陆港矛盾，现在突然之间这个词儿就蹦出来了，您怎么看这个词儿？它是怎么样创造到被发展成似乎它就是成一个既定的这么一个事实了，可是您又觉得它是一个伪问题，您为什么会这么说？ 就你刚刚说的，我和我在97年过来这边的这个比较，当时我的一个好朋友是北大经济系本科毕业，在那边读硕士，第一个拿了工资之后去买一个剃须刀，结果因为他不会讲广东话，英语也不利索，人家一看得出来就是你是大陆人。那个时候在香港呢，我记得是在旺角的一个小店里面卖电器的啊，就是应该是靠近这个西洋菜南街的啊那种街铺里面，然后人家根本就完全不搭理他，他想跟人家要看这个剃须刀，人家根本不理他，然后他是有钱买不到东西啊，受了一肚子气，最后回来。你说我们不是天天都要买剃须刀？那我们在校园里面，在97回归之后的那个刚刚回归的时候，我们作为大陆学生或者大陆人。你如果在校园里面的这个你不明白，你在广东的这个餐厅的这个餐牌写的东西很多广东话，你刚从过来的，我刚过来香港，我连苹果日报我的这个上面的 标题都可能都看不懂， 都看不懂。对，你到了餐厅里面，你想问人，人家听你普通话根本就不搭理你。 嗯， 所以这是真的是日常三餐都会碰到的。OK， 这种，但是当时没有讲陆港矛盾。对，但是当时所以说现在的来说啊，以我们。这个我在香港10多年了，加在一块儿啊，这个我们在日常的出外面消费也好，在校园里面的这个上课也好 ，OK， 这个学习也好，在这些方面的这个陆港融合是大大的进步了， 嗯 啊，这是我的日常的经验是这么告诉我的， 嗯， 那当然在少数的地方，那在游客集中的地方，在水客集中的地方啊，游客和水客是很不一样的 ，OK。那它会影响到这个包括对于房地产的这个行业是带来了很多的这个融合带来了负面的效果，但是呢不应该是简单的一个说是因为这个大陆人有钱了，香港人就应该跟着有钱人，这个是一个资本万能的一种视角，在香港行不通，在大陆同样也是行不通。所以说很多的就是陆港矛盾的原因是因为香港的特别是年轻一辈的香港人，他们都觉得这个城市不再属于他们，他们都觉得自己虽然受了大学教育，但是在他们的城市里面没有办法好像他们的父辈这样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就成为这个城市的主人，这个城市被资本万能的被这样的逻辑所劫持了。所以说其实在这个表面上看是陆港矛盾的，我刚才讲到的是一种贫富悬殊的阶级矛盾， OK， 这个陆港矛盾只是阶级矛盾的变相的出气口，所以说千万不要背着陆港矛盾，如果说这样下去的话啊，把这个阶级的问题不能够解决，最后转嫁成为民族、种族、族群之间的矛盾。 嗯哼， 二十世纪中期的法西斯就是这么来的。 嗯，就是您觉得 不能够跟着怎么走？ 嗯， 对对对， 就是资本导致的阶级矛盾确实是有的，可是陆港矛盾它并不存在。 陆港矛盾是一个假问题。 嗯， 陆港矛盾是那些不希望我们看到阶级矛盾啊。这个阶级矛盾不光在香港、在北京、在世界各地啊。我们说占领华尔街啊，这个西班牙的愤怒者运动、阿拉伯之春背后都有这个更深层次的是阶级矛盾，而不是啊这个什么族群之间的矛盾。族群矛盾往往来说是这些啊这个已经拥有了资本，能够去利用这个资本去控制媒体、控制城市政策的这些人，他们再来使得这些本来已经不能够控制自己城市这些人之间再去互相的斗争。 嗯， 在台湾也看到这种情况。对。 但是有人会说哈，陆港矛盾怎么没有啊？你看在大学校园里都有的嘛，大陆学生跟大陆学生玩，香港学生香港学生扎堆，就是这个不就是也是陆港矛盾的一种体现吗？好像互相看对方不爽的样子。我想知道您在学校里任教，您会觉得这是一种表现吗？ OK， 那大陆同学之间还有北京同学看香港这个上海同学不爽的对不对？ 嗯， 然后这个我在大学里面十多年的这个当然大学里面香港的大学的素质是很高的。 嗯， 所以说呢，本来我其实97年98年来的时候，大陆同学和香港同学之间的关系就是不错的。 嗯， 那当然当时有的香港同学也会看不起我们大陆的同学，但是他不会在面上面表现出来。 OK， 而且也是那些素质相对差的香港同学，那么在香港同学中间的比例是很少的。 OK， 但他们表现也是很隐性的。但是呢，以我的教书的经验啊，我在中文大学，我不光是新闻传播学院里面的，我的课有工科的啊，有商科的，理工科的同学都有来上。我的感觉是，陆生和港生同学的之间的这个交流大大的改善了。最简单的，我刚来这里的时候，十多年以前的时候，香港同学讲普通话讲根本就没办法讲，听都听不懂。 嗯， 现在你很难找到一个香港同学听不懂普通话的。大部分的香港同学的普通话基本可以沟通，少部分的香港同学的普通话是和大陆同学差不多了。所以说刚才你讲到的确实啊，我知道的有比方说大陆同学去参加啊什么学生会选举啊或者也有啊这个在网上面大家吵架的，但这个呢是沧海一粟。 嗯， 在大陆学生和香港同学在平时的课堂里面的交流，在课外活动里面的互相帮助，这个是一个主要的一个趋势。 嗯，好，这个邱老师的话也非常的明白哈。 嗯， 陆港融合才是主要的趋势。我们再把我们的老朋友 Steven 请到线上来，他刚才也跟我们一块听了邱老师的这个访问。Steven， 嗯， 哎，同意吗？他说陆港矛盾假问题。 嗯，这个老师的看法我部分认同，我部分挺认同，因为我你可能朋友也如果一直看三 D 化新闻的朋友应该知道，我是95年的时候来香港。 嗯， 然后当时我是就是中学就来香港，所以我想就他融合的阶段，其实我受面对的歧视比他少得多得多。一来可能是我比较小，然后学语言各方面或者融合方面比较容易一点。二来说，其实香港是本地很多 NGOs 或者政府部门呢，是专门有一些措施、一些计划、一些东西来协助新移民融入香港。所以当时我去参加这种计划，所以当时在计划本身认识很多，一开始就很乐意来帮你香港人。所以我融入香港的经验是很好的。就是我虽然我跟他一样是很某些小地方会碰到一些歧视，这是当时也有，到现在其实一直存在。就是这个我觉得是按人口比例来说，你没有素质的人，你1%的话，你找100个人总会有一个。 嗯， 那所以我自己这个融入方面的话是经验上是很不错的。我觉得他老师的经验是因为他大学突然过来，然后大学本身可能当时也没有特别的一些措施来帮你融入，而且那些帮助新移民的那些机构也不会特意去大学里面找那些同学来帮忙，所以当时这是离开这种 support network 这种支持的网络，那他就会经验就不会那么好了。反正我的话之后比较好，但是他说的主要是他那个就是阶级矛盾论，嗯，我 我个人部分认同是指，当然这个香港的经济结构的畸形，比如说基尼系数在40年来是一直创新高，回归以后从来没有下降过，还有就是地产霸权的影响令到很多财阀来垄断香港的城市，然后阶级之间流动性下降，这些是没错，这些是一些症状。但是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这个症状在网上看到是为什么存在这种东西，但是这更加要问的问题，我觉得看法就是一国两制本身是有问题的。 嗯哼， 问题在对。 好，今天可能没法展开，因为我们只剩下一分半的时间。 OK， 明白，这是一个非常主要的 point， 我们都记住了哈。 对， 要不然我们下一回再请 Steven 再好好的谈。对，有机会，还剩下1分10秒钟。好，我们今天先连线到这儿，谢谢你 ，Steven。好，拜拜。 拜拜。 好，这个确实两个观点大家印象都非常深刻。 对， 我记得这个刘乃强就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那个委员刘乃强先生，他就说香港人他是有走水的基因，他说所以他就不看好的你这个改成一周一行。但是你刚刚从邱老师和 Steven 那个话语之间，你又觉得香港人也是有互助的这个基因，对不对？ 对， 他们刚来的时候尽管说遇到一些困难，但是你也能够感觉到这个社会上学校里面他确实有人他是在帮助你的，所以呢还是不能一概而论。但是邱老师那个提醒非常重要，就不要把这种文化差异啊，或者是那些阶级之间的这些资本之间的这些矛盾，你把它上升成种族的或者是这个族群的这个矛盾，那就是比较不负责任的一种做法。媒体那只能是煽风点火，是吧？你没有这个要传递正能量了，我是觉得。 是的。 好，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陈宇， 拜拜。